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清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彼时公孙策正忙，随口嗯了一声，或者是因为他跟端木翠已经够熟，无需拘泥俗礼。直忙到掌灯时分，大人回府之后，免不了又是一番询问。终于得闲洗漱之后，带着一身疲惫就寝，半夜时忽然醒来，只是觉得心里有事，翻来覆去一番，忽然就想起来了，端木草庐不是被烧了吗？这一下目瞪口呆，急灵灵地从床上跳下来，是他拉着一只鞋去敲张龙、赵虎、王朝、马汉的门。展昭还昏睡着，不敢让他知道。事情一说，几个人都慌了。今时不比往日，端木翠一个年轻姑娘无处可去，出了事儿可怎么办？于是提着马灯沿街去找，几乎把街巷都给找遍了。后来跟守城的官兵说了好一通软话，出城往西郊去端木草庐。快到端木桥时，赵虎眼尖，一看到桥下似是坐了个人。公孙策提起马灯看了看，知道是端木翠，一颗心终于放下的同时，鼻子忽然一酸。他让赵虎他们留在原地，自己提了灯过去，小心翼翼地提起衣襟，一步步走下坡度不算陡的河堤。端木翠抱着膝盖，在堤下不知道已经坐了多久，眼睛呆呆地看着水面，眼底映出一片黑得发亮的水光。马灯的灯光照亮他身前一小片湿润的土壤。端木翠忽然低声道： 唉，公孙先生，这草庐怎么说没就没了呢？ 公孙策自责到说不出话来，他忽然觉得自己很自私。为什么一回到开封，心里就全扑在开封府和展护卫身上，把端木翠给忘了呢？端木翠现在没有法力，没有可以驱使的精怪，没有其他朋友，没有栖身之处，甚至身上连一文钱都没有。做神仙的时候，他是不需要这些东西的，但是现在是凡人了，柴米油盐酱醋茶，忽然一起面目狰狞地挤到他面前。端木翠在这里坐了这么久，有没有想到过这些？他或许想着自己做过将军，做过神仙，听起来是风光无限，但是又怎么样呢？一旦打落回凡人，他连自己都养不活了。难怪他没有回开封府，依着他执拗的脾气和性子，一旦钻了牛角尖，怕是能在这儿坐到天亮了。公孙策忽然就气展昭倒下的不是时候，他如果好端端的那样细心的一个人，一定会提前为端木翠打理好一切，饿不饿，想吃什么，要住在哪里，要不要仆从侍候，闷不闷，想买什么新奇玩意儿，要添置什么样的衣裳、脂粉、拆垫，事无巨细。不像他自己完全忽略了这一切，任端木翠一个人孤零零的在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落差，直到后半夜才想起他来。看到端木翠单薄的在夜半的冷风中瑟缩的纤弱背影，公孙策心中涌起父亲至于女儿般的疼惜。 端木姑娘，跟我回府吧。 不想回。 这个答案实在是在意料之中呢。 唉，那你打算怎么办？ 不知道。 这不是诚心找别扭吗？公孙策叹了口气，好说歹说想了个折中的法子，先把他安顿在城中的客栈住下了。大半夜的，一对公差敲客栈的门，险些没把掌柜的吓出心脏病来。搞清缘由之后，不敢怠慢，赶紧领去了上房。回去的路上，王朝提出了个人意见： 公孙先生，让端木姐住客栈不好吧？客栈的地方人来人往，随聚随散的，我端木姐万一想多了，岂不是徒增伤悲？ 公孙策没吭声，他在纠结另一个问题。 这丫头一个人住客栈，又没人看着她， 他不会念头一起偷偷跑了吧？这个问题值得重视，现在展护卫还昏睡着，他若是跑路了，将来如何向展护卫交代？不行，得把他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。 考虑到王朝的提议，最好暂时转移到夫唱妇随、阖家幸福、温情融融的大家庭，让端木翠感受到人情的温暖。把这个想法向张龙、赵虎他们一说，大家纷纷表示了支持。再那么一合计、一选择、一考量，这户人家赫然浮出了水面。人倒不是外人，跟在张龙下头的一个差役，名唤李年庆，40上下，憨憨厚厚。据同僚反映，共事多年，从未跟他红过脸，绝对是老好人，背景也很是让人满意。兄弟妯娌四世同堂，已经是三个娃的爹了，热热闹闹，母慈子孝，羡煞旁人。想必端木姑娘住久了都舍不得走。公孙策越想越满意。第二天，张龙就找到了李年庆，只说是展护卫的朋友，要在他家暂住几天。李年庆哪有不乐意的，头点得跟鸡啄米似的，说死也不要张龙塞来的银子，事情就这么定了。唯一遗憾的是，当事人不是很热衷，跟端木翠提的时候，他正在展昭床边坐着，两手之疑抚着身子，不知在向展昭嘀咕些什么。听完公孙先生的话，他嗯了一声，然后回答， 随便。 公孙策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心说你过去了就知道我们的一番苦心喽。抬脚欲走，想了想又关心了一回展昭。 端木姑娘，展护卫到底什么时候能行啊？ 根据把脉的结果，他觉得展昭身体的各项机能都正常的不能再正常了，怎么就是不醒呢？说是被明道的戾气给冲撞了，这戾气怎生这么邪门呢？ 过几天就好了。 端木翠帮展昭掖了掖背角。展昭醒了之后，多给他吃点滋补品，保准没事。 没事怎么就不醒呢？ 公孙先生在鸡生蛋、蛋生鸡的问题上纠结不休。 累了呗。 端木翠白了他一眼，然后低头看展昭，喃喃道，懒猫。再然后，当着公孙策的面，端木翠食指微弯，在展昭挺直的鼻梁上刮了一记。公孙策目瞪口呆，感情他还照顾得挺乐呵的呀，有这么照顾人的吗？以前开封府里也有过不少照顾展大人的年轻女子，不管人家是女侠还是苦主，关键是人家照顾得专业呀。每当展大人中了毒、受了伤、昏迷不醒时，小姐们如秋水般的眼眸总是长久迎着泪水，眼眶永远泛着红，青葱般的玉指总是绞着衣服，不知道绞坏了多少件罗裳，他们的泪水总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滑落下来。公孙策发誓，自己有好几次听到他们心啪啦一声碎掉的声音，还有几次公孙策在后花园撞见他们焚香齐天，什么若能保佑展大人早日康复，谁谁谁愿意折寿多少年。看看人家这觉悟，再回头看看这端木姑娘，云泥之别呀。当着他的面就敢这么对展护卫了，背着人的时候不知道还有多少花样呢，没准他会就着展昭的耳朵问， 懒猫怎么还不醒啊？ 这哪是来照顾人呢，分明是来自娱自乐的嘛。 总是一路悠悠，走错路了，所以明知不到你心上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一世风霜，一扇微风。